最近，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表态要接近我国感到极度不安。对于特朗普的对朝政策，为外交部长官尹炳世说什么，其重点是制裁和施压，现在不是和北方进行对话的时候，在对北政策方面，韩美采取共同立场等等。对于美国政府的对朝动向，美外交部发言人也日前耍赖说，对话条件尚未得到充分具备，北方契合是对话的前提条件，这一基本原则尚未变化。